朋友大家好，大家晚安，欢迎收看12月9号星期五为您播出的新台湾加油，我是许桂雅。很少看到当选人没有胜选的喜悦，完全笑不出来的，这个人就是新竹市长的当选人高虹安。高虹安自己心里明白说，哇，设个涉贪官司就麻烦了，可能会很难脱身。高虹安他跟土城之间的距离究竟是多远还是多近？这些呢我们都不是凭空来揣测，当小兔账本前行政主任黄慧文他一五一十跟检察官交代这个账本是怎么来的，老板是如何要求上缴费用，高虹安怎么会笑得出来。这些媒体人尚逸夫他更爆料，他说他要问高虹安，你在东窗事发之后去小兔家几次，为什么要去？是不是要来摸头，还是说要来串证呢？还有高虹安办公室助理熊熊江青山，他上班的时间都在跟拍柯文哲，也就是说呢，国会国库给的薪水最后变成党部或者是市府员工的薪水，诈领助理费这一把火现在又烧向了柯文哲。再来呢，我们来看到的是北市立委补选蓝绿交锋，王宏威他感觉是捞蛮过界的，因为他的竞选政见提的是和二核三厂的研议。 Hello， 核二厂不在台北，在新北；核三厂不在台北，在垦丁。还有是王宏威他打黑道，但是呢，排黑的这个议题现在变成了国民党的烫手山芋。好，今天我们开堂之前，先来介绍来宾。首先欢迎的是资深媒体人钟年晃， 贵雅好，大家好。 接着欢迎桃园市议员的当选人余北辰余将军， 贵雅好，大家好。 还要欢迎前民众党中央委员张义善， 贵雅好，大家好。 左手边欢迎两岸政策协会研究员张宇韶，宇韶老师， 各位好，大家晚安。 好，欢迎政治财经评论员许维志， 各位好，大家好。 接着欢迎的是民党立委苏巧慧， 各位好，大家晚安。 还有国民党台北市议员张思刚， 大家好。 今天高虹安他拿到了当选证书，但是呢，很罕见的是，就看到了动算的人吼，油头革命吼，愁眉苦脸的，我们一起来看。 民众党新竹市长当选人高虹安接过当选证书， 接到当选证书，有一种觉得就是，到这个选举的好像就是告一段落的感觉。那接下来最重要的时间就是12月25号的这个就职的这个宣誓的典礼。其实目前呢，我们在预算的会期，那我自己也送了相当多的预算案进到委员会，所以这部分的话，我会尽快来完成相关的交接程序。那这个部分一定会在我们要就任市长之前，会把立委的这个工作进行一个实立委的工作。 还有许多在政坛、在产业界的前辈，对于虹安一路以来的许多提携以及栽培， 感谢我们现场的亲朋好友的支持，谢谢您。 我还是要跟大家强调一下，其实我最喜欢喝的不是可乐，我喜欢喝奶茶。 好，一般人在讲吼，动算花一几缸的喝，那个其实是在讲的是责任的开始。但是呢，跟高虹安的情节完全不赶快哦。尤其呢，之前我们在这个小兔账本之前，已经看到非常多周刊他所爆料的内容。但是现在是他的助理已经被约谈了，12月1号，而且不止一个，还有另外一个 K 助理是陈玉凯。那晃哥，我先请教吼，在这样的情况之下，显然高虹安他应该也知道事情不妙嘛，吼啊，不然为什么接当选证书的那个气场这么样虚弱？ 其实，我在想高虹安在接当选证书的时候，心里在想说啊，以后这张证书不晓得会不会被收回去哈？ 会收回去、 应该是不会的。我是笑笑的，你就算被解 职，有这么一个事情吗？ 就算被解职，你也是可以保留做纪念 的， 对，做个纪念啊。只是我想他此刻心情应该很复杂了，因为有好几件事情同时在处理。比如说第一个，他当务之急要先把新竹市这么小内阁组起来，看起来。高虹安应该是没有什么人可以用哈、要不然就是有各方的势力在牵扯当中。比如说当时选举期间帮助他的人包含一些国民党地方上的有实力的人士，那你要不要还个选举人情哦、那第二个困扰他当然就是司法的问题，而且我觉得这个是将来可能是未来两年到四年主导他生活很重要的一件事情。因为这个案子第一个，如果他被起诉的话，到三审定验不会这么快。 关第一座裸体雕像甘露水，尘封半世纪终于重现世人眼前。 最快最快我在预估二审最快最快也要差不多2年到3年的时间。那依照我们地方制度法是一审有罪是停职，二审是解职、嗯。好，那高虹安在这段期间呢，未来他12月25号就职之后，他心里想的哦，我们假设把一个人的心思分成十分的话，我认为他应该有7到8分之在关心他的官司、嗯、因为毕竟这个刑期是7年以上起跳。 有重罪，对。 对，非常重。我觉得这是人性哦，就是说你在做好新竹市长跟尽量避免去坐牢这两件事情中间，你觉得哪一件会比较重要？当然是避免去坐牢嘛。因为市长做的再好，如果去坐牢什么都没有哦，这是高虹安。所以为什么他在接当选证书的时候，感觉一般人我们看过接当选证书应该都很高兴哦。就我想乔慧思刚你们都接过当选证书嘛，就是都很高兴嘛，对不对？ 李将军的来了吗？还是、 没有？ 议员的好像晚一点 哦。对，议员的话记得啊，不是送的。 对，因为议员太多了啦，每个送你要把中选会操翻掉。 高兴啊，将军要去收挂号。 桃园是用送的，桃园 那是市选委会送的。对，我觉得每个人接到当选证书，不管他是第一任或者他连任，因为毕竟都是对于过去这段时间的努力的一种肯定嘛，这个很正常嘛。我很少看到接当选证书起完那油桃盖饼哈，不晓得是因为睡眠不足还是怎么样。但是我觉得高虹安接下来面对问题，现在看起来，资料越来越多，资料越来越多。比如说，今天最新的是我们之前讨论过这个所谓的助理有所谓的薪水应领跟应退，对不对？那我们之前讨论的时候已经觉得很不合理，就是说怎么会有助理一个月退回去2万多3万多？可是你仔细看发现更可怕， 因为你要讲的是小兔的，对， 竟然有领退的比领的还多， 退的比领的还多， 这是小兔。你看他一个月领55000块，但是缴回去哈，这也有缴回去，这个是8897块，这还算少。还有这个最夸张，一个月领一个月领67360块，应退款是74169。 我没看错。 你没看错，他也没写错。就是他领的退的。 你说领67000，然后退74000。 对，我不晓得他们这个账到底是怎么算的，因为这个账应该就是小兔记的。应该就是他记的账。那我觉得还有一个是领67360，然后退了61619，那请问他这个月怎么生活？ 对啊， 他等于这个月只领， 我跟你讲，你去一个大卖场，那个刚刚赚的那些钱都没有了， 大概只领5000块而已。我觉得这个当然大家看都觉得这数字非常不合理，但是它真实发生，所以这里面到底发生了什么事？因为我之前在贵雅节目中讲过，因为小兔以前是我同事，所以我对他有相当程度的了解。那很多长期跑立院的记者其实也都认识他，因为他跑立法院很久。他是一个什么样的人大家很清楚，基本上我认为他不是一个会造假或是配合做犯罪的人。好，所以今天如果说假设媒体报道为真，他把他手上所有资料全部都给检察官的时候，而且请注意，检察官当天是同一天征讯两个人，讯问两个，而且是隔离讯问，而且有交叉比对，所以为什么问了8个小时？好，这个关键在这里。那如果两个人最后都无保请回，这代表什么？代表他们讲的话，检察官是相信的，而且检察官认为他们说的是对的，是事实，所以无保请回，而且没有把他列为嫌疑人，也没有用强制处分，这等于是当作证人的身份嘛。所以我觉得高虹安接下来要面对的问题，恐怕会很复杂，也难怪柯建铭总召从一开始就提醒他说，找律师比找选民重要。那现在高虹安可能你鸿海，我不晓得200-300个律师会不会帮助你啦，但是不管你最后有多少律师，我只想提醒高虹安一句话，在现在的中华民国台湾，没有人可以搞定司法，绝对没有人可以搞定司法啊！就算是郭台铭也搞不定司法，我这样讲够直接吧？ 好像因为这句话，其实那个法界人士啊，很多人都滚了。 李茂生教授，台大法律系很有名的资深的教授，李茂生教授他说，法界人士你应该生气啊！那我礼拜三在贵雅节目中我也呼吁，我说检察总长你要出来讲一下啊，因为有人这样公然羞辱司法，而且现在这个案子是在北检，在你检察体系嘛，检察总长应该出来表态一下，说，我们没有人可以搞定司法，我们一定是证据到哪里办到哪里。你这样子讲，你是得罪了所有的检察官跟法官。你觉得现在检察官跟法官，你觉得还吃你那一套吗？我觉得以现在的司法大多数是年轻的司法人员的情况之下，我觉得刚好你讲这句话反而会害死你自己。 好，来，将军，因为齁，今天我们看到这次把它凑起来之后，我们本来呢，过去有知道说啊，应退款啊，什么 C 助理、A 助理什么，我们不是很知道说啊，到底对上的是谁。可是当我们把它确认齁，这样子的这个这样子比对过后，那发现小兔齁，就是这一个黄慧文，那这样子捏狗板凳，然后退一万八，其实退个八千我都不能忍受，八百也不能忍受， 八十块我都不给退， 是不是？不可怜哦，敬雄哦，不管你零头捐九十七块勉强啦，但是你说在往上跌的哈、哦，都是不可能的事情。那这个是六月份的哈、哦，它是2020年六月份的，这个是七月份的，七月份哎，这奈这凶悍嘛吧？什么情形之下你可以赚六万七，可是要吐七万四的？ 这不要说， 这是缴房贷吗？ 不是，你 这已经超过了、 啊。你就算违反规定罚款，也罚成这样也太夸张了吧？而且劳基法规定不可以罚款的、哦。 但是一定礼拜啊、哦，不对、啊，顶个月、哦、上个月是不是没有吐出去，所以这一个月特别多。那八月的部分，晃哥讲啦，六万七，然后领六万一。那我大概只剩下六千块可以生 活，不到六千，大概五千多块。 那我们之前不知道这个细项的时候，我记得看到那个什么C 助理啊，哈 R 助理啊，哈那一张大的表，就有看到 C 助理应该是捐三十万， 30万 ，R 助理第二名 ，R 助理第二名是29万多。现在我们看到哈，他这个29万多居然是这样子弄出来的，你有惊到不？ 这简直就是瞠目结舌，吓死人了，你知道吗？因为薪水是维持一个家的生计。他有助理就跳出来说，我没有一个人会伟大到齁、哦、帮国家工作然后全额薪水捐出来、啊、没有这种傻瓜啦、嗯、也有孩子要养，也有家庭要顾，怎么可能会干这种事？我告诉你，就算是军人打仗也不会干这种事啦，在前线为国捐躯，为国努力，最后我的心想全部捐给国家，那后方的家人孩子怎么办？就连军人都不可能干这种事，何况是立委的助理？如果立院的助理这么伟大，说句实话，中华民国真的是可以值得全世界佩服的，这骗人，没有这回事嘛？ 不是，立院助理这么伟大，立领导五本，列办公室五本。 对，我就这样说，如果这种助理，其实他应该早就说出来。那这样的话，全立法院的立法委员都抢着要这种助理。 应该不是立法院，连地方的议会都会抢着要。 可是听说他助理现在在找工作， 哎，哪有？ 于将军，不要说是立法院议会好不好？全公司、全台湾所有公司都需要这种人。哇， 我们团队也需要志工哎。 对对，这不可能嘛？我们凭良心来讲。就算任何的老板不会无良到你领六万七我叫你捐七万四，这就不可能的事。只有一个可能，就是累积了三个月没有交，可能三个月我用的比较多啊，我一个月还给你，有可能有这种可能，就是他有一个额度，一个定额。但是这样行不行呢？高鸿安一直认为齁，他是一个非常聪明非常周延的人，我没有利用人头，对，没有人头，你是要人头把东西吐出来，人头吐出来有没有问题？他以为没问题，按照贪污治罪条例第四条第二款，这是有问题的。很明白的第二款讲到，借势或借端勒索勒增强占或强募财物者，这就是贪污治罪条例，要罚，要怎样，关10年左右的徒刑， 这一条更重哦， 更重，1亿元的罚金，所以你赵黄安认为说自己很聪明，我这样巧妙的偷渡，然后或者是让很多掩人耳目，我可以避开这个犯罪。我告诉你，法律法条法规规定的清清楚楚，你没有机可投啊。 我其实有一个疑问，因为你刚刚讲借势借端嘛， 哦， 那如果到时候，因为我记得小兔他在就是后来周刊有爆料一件事情，是说是李中庭说没关系你就这样做， 哎对， 那会不会最后变成男朋友要扛？ 也是借势借端， 也是借势借端， 因为李中庭没有职务啊，他不是立委啊， 对， 这个高鸿安办公室是因为高鸿安而产生了对于国家之间的关系，你才有这么多的助理。李中庭不是嘛？李中庭只是传高鸿安的指示而已，所以你李中庭讲，我为什么要听？那我们在录影棚、摄影棚这么多人讲，随便跟他讲说小兔吐五万出来， 谁要啊？ 不会听吗？ 我们都问过，今天是暴击大哥， 不 是同一个人，是暴击大哥捐出来，好不好？捐那个 你看镜头都在摇动了，这不可能，没有人会干这种事。所以说，这很明白，不管是谁指示的，而这些办公室的人只会因为谁的借势借端，就是立法委员，因为他是这间办公室的权力核心，只有他可以主导谁留任、谁续留或者谁离开。那么这是借势借端，当然是委员啦、啊。另外我讲到齁，高鸿安一直想不到一点，就是他觉得这个小兔账本，如果小兔不出现，这是一个没有用的账本。因为不知道小兔是谁啊，里面都是代号，都是虚名啊。所以说什么 R 助理、Z 助理、小兔没有这个人，所以检察官没有办法办。 就算周刊揭露了这个资料，周刊说我怎么办？没有人证吗？有物证没有人证，那这个物证就无效。嗯，那可是现在人证出来，还告诉你，小兔就是我，这本是我写的，每一个助理的代号，你大家认为检察官会不会知道？那绝对知道。 我告诉你，不要说检察官，我们都破解啦，因为你知道立法院会有一本那个助理的 对一下的， 对对对，我们自己对了一下哈，有的用姓嘛哈，有用绰号，然后包括四超猫帮我们这个用眯眯眼大法都可以破解， 你只要一核对。真实的姓名还有当时签订时候的金额全部出来，那金额一比对，那当人事人就讲我没有领那么多，只领五万，你为什么给我报七万四，你有报六万七，这个差额就出来了。那这个差额是谁指示的？借势借端就在这里，有谁会听从指示自愿把钱吐出来？没有啦，我记得我之前吐钱出来只有什么时候中美断交的那个中美建交跟我们断交，我把我的零用钱捐出去买自强中队，只有那一次而已啦。对，除此之外大概只有重大的灾难，像921我们捐了什么一日所得，就这样子而已。除此之外你叫我要把钱捐回去给陆军总司令，你在做梦，我告诉你一定告你的啊。我帮你这边留守，帮你这边战备，然后总司令说欸岳晨不行，你实在是对国家太热爱，你捐半日薪水出来，我告诉你我一定告总司令，你官在大位告你。这没有办法，这是人性嘛。那高宏华，你真的认为法官会认为你逆天，你与人性不符的证词吗？所以为什么高宏华到现在大家可以看齁、哦、25号就就职了。那他今天领了当选证书，通常齁、哦、如果你心系党团，你认为立法院的运作太重要了，你是不是应该趁立法院现在正在运作的中间，赶快让民众党推出一个不分区顶上去，赶快进入立法院，进入状况，进入审查，了解立法院的运作实况，这对民众党党团有利啊。那你为什么要等到25号你上任之后你才辞职呢？这绝对不是为了民众党立法院党团的运作顺利，也不是说做一天和尚敲一天钟，我告诉你是和尚被钟撞吧，对不对？你不可能干这种事啊，你只有一个可能，就是你必须要25号顺利的就职。如果你在这个之前你已经我就辞职了，那么检察官也好，地方的相关的调查官也好，他已经把你周边这些助理包含小兔各个代号助理都约谈过了，中间的疑点要不要高宏安来厘清？那么高宏安其实要命的一个记者会他已经开完了，他把他所有的证词现在 YouTube 在所有的影音平台中都查得到。其实检察官已经用他开记者会的证词跟所有助理去对了，你高宏安现在说句实话，你自己知道你闯祸啦。那如果你连就职都没有就被扣住了就被收押了，那怎么办呢？你根本没就职欸，那你搞了半天不但是立委的薪水比新竹市长， 所以他现在要死撑啊，因为他撑到那个半夜，然后那一个天亮他可能是那个门锁得很紧。 所以贵啊，你为什么发现齁、哦、高环今天领当选证，虽然我们领当礼拜一我领当选证，我一定很高兴啊，我告诉你我一定拍照啦，因为什么努力了这么久，这对我来讲是一个人生的重大转变嘛。对高环来讲也是重大转变、啊、你知道吗？他领了这张当选证书之后，比立法委员一个月的月薪少一万了，已经少一万了，然后你还要面临牢狱之灾，所以我觉得他一定很后悔，当时是哪个250驴蛋叫我来选这个市长的。太对，真的，我跟你讲，他心中一定很不爽，你知道吗？我当立委当得好好的， 当初当立委的时候就已经嫌钱少了，现在新竹市长 再减一万， 少一万， 再减一万，不是一万哦，十二个月少十二万，加年终奖金亏很大，你知道吗？所以他心里想啊，糟糕了，我不但少一万，没关系，新竹市这整个市哈，我可以规定公积金的范围更大，可是公积金又被破了，又被小兔破解了，又被周刊破解，又被四叉猫破解，所以他现在心中一肚子火气，你知道吗？所以你去接那个当选证书，我觉得他是一万个一千个不愿意哦。所以柯文哲现在最好不要到新竹市，他一定会对你超不爽的。谁叫我选的？就是你，对不对？你看你惹得我变这样，惹一身腥，不然我在立法院里面还可以呼风唤雨，小兔账簿也不会曝光，我可以继续当我的立委，不是很好吗？那个基金会的50万我可以继续拿，你看这亏多大。所以他心中的千般无奈只好写在脸上。我跟你讲，人的脸，我们以前军中带兵齁，我们察言观色， 难怪他要戴口罩，因为他其实有好几次场合他不戴口罩， 他应该要戴， 可是这次为什么要戴？ 他应该要戴面罩， 因为他很怕说被发现他的表情太明显了。 眼睛是骗不了人的。我们以前在军中带兵哈，这个兵到底有没有说谎？我们从他的眼睛是灵魂之窗就看出来了，闪烁不敢正视你，或者是不断的眨眼，这个人心中有问题。你看高环间接受这个颁发证书的时候，那不像喜悦，我真的看不出喜悦。那让我们感觉到的是他心中是非常的紧张，而且是在想别的事。他在接受证书的当时不是心想我未来要怎么做好新竹市长，我未来要如何组成我的小内阁，而是心想我的明天在哪里，26号以后我到底该怎么办。 刚刚将军帮忙提问了一个很有意思的问题哈，义善哥，就是说高虹安跟美金嘛哈，就切柯文哲哈，而且上面两个我杀出来了哈，因为千算难，他们很难算到说哦，原来往后走会发生这些事情嘛，那你可不可以帮忙解读一下？ 所以他们用力讨论，现在不 用力讨论， 用力讨论说柯文哲要塞两个人事进去的时候，高虹安会不愿意？ 只塞两个吗？ 我觉得不止。OK， 别人是以前常说了，就是、当选过关，落选被关，就高虹安是相反，好，那就是当选可能会被关，因为可能有串供逃亡之余而被收押，嗯，所以他现在躲在立法院的保护伞里面嘛，他是说啊，我要交接，我很多事情要交接，嗯、但是当初你逼蔡壁如辞职的时候，人家一天就辞职，从来不用交接、 嗯，对啊，嗯， 为了你的选情，蔡壁如委员一天就辞职，马上办公室清干净，给新的立委可以接任，嗯，但是你却说你要交接很久，所以你不敢，这很简单嘛，就是你就是为了能够利用你在立法院的职权跟保护伞，能够尽量的毁尸灭迹嘛，啊，所以你才有所谓的小兔去跟他串供的问题。嗯，那这些助理现在他现在麻烦了，他现在我看哈、哦，他很少人会去跟他去干，一方面不稳定嘛，什么时候会被关不知道。 因为你刚刚讲毁尸灭迹吼，那假设我是检察官，我在办案的时候，我说，哎，你那个单据拿出来啊，没有，找不到， 找不到。 那什么东西，嗯，没有，找不到，这不是更麻烦吗？嗯、表示说你其实是刻意而为嘛。 是，而且现在其实你也不用毁尸灭迹，因为很多证据不止检察官有，我相信啦，检察官有的一定比我们外面看的更多。 更多。 嗯、第一个是，所以物证是相当的齐全。第二个就是人证嘛，小兔是一个关键的人物，他然后接下来会有约询四个助理嘛、嗯，所以这些助理为什么不跟他去新竹市政府？很简单，如果我每天面对我的老板的时候，我都有可能被串供之余，被检察官跟法官认为我跟他每天见面，每天都在串供嘛。所以我现在不去的时候，我还可以做污点证人，我至少可以说我是被迫的、胁迫的，所以我不是自愿的，所以我的罪行可能会比较轻。但是我如果一进到新竹市政府，我每天可能就是跟他在串供嘛。所以我怎么会说我不是自愿的？我的罪行我就会可能会变成所谓的贪污案的共犯。所以这个些助理为什么不愿意去新竹市政府？我觉得这个是最大的理由啦。 因为你的说法是说你认为他们不愿意嘛，可是现在揭露的又有一票人就一管一写安装也塞起，我没塞起。显然那个办公室的情绪哈， 是 我可怜我过了牌啦哈。 但是你要看哦，跟他去的只有一年哦，就是第一年跟他打选战一年。之前所谓的现在揭发的这些所谓的助理案的，都不是这一年内的事情。所以跟他去的就是没有这个案子，所以也不会被约谈，也不会被串供，有串供的嫌疑、嗯。但是其他的助理在之前的，譬如 Z9 啦，什么什么这些人，他们就不愿意去新竹市政府。说真的，以 Z9 那么能力那么好，选过议员，其实他应该去做办公室主任啊，这也是很风光的事情，嗯、也是民众党的重要 人。他的那个， 但是他为什么不愿意去？好，这个我觉得是很大的一部分的理由。不要说新竹，现在新竹高铁30分钟就到了、嗯、不用住到新竹去。说真的，通勤都可以做这个办公室主任，为什么他们不愿意去？嗯，原因就是在因为他们现在都被检调约询，他们每天面对老板的时候，那我未来会不会变成是共犯？嗯，那他们避免变成共犯的情况下，他们不愿意去。嗯， 离开恒的卡赫 了，离开恒的，因为他的同一条船、嗯，这条船已经是铁达尼号，大家在纷纷跳船当中。 不一样了哈。来，委员是这样，因为我们当然有一些法律的问题要讨论了哈。那你的部分哈，我想说就立法院的生态来讲，因为现在不是在审预算吗？那我们发现说审预算的时候，经济委员会是他的委员会，一波。不出黑嘛齁。 他就来签到、 啊。他后面有解释啊齁，他解释说哦，我跟你讲啦齁，做一天和尚敲又一天钟，现在预算会期呢，他送了很多预算案到委员会里面去啦。那因为委员非常多嘛齁，那一个委员会里面可能有十几个人，那到底他有没有需要说哦，我因为我要做预算案这件事情非常重要，所以我现在齁不能够辞，我一定要敲到最后一天 ,12 月24号12点钟，隔天我就要就职的这个时间。 我觉得是这样子，我觉得高虹安每次出来都会得罪一批人呢，从北女、台大、中华大学齁，然后甚至现在到现在法界人士，我就觉得立法委员他其实、 他一连带三把。 因为你看，跟大家刚刚在讲的时候，讲的好像立法委员都会有公积金啊，立法委员都会怎么样虐待助理等等。我根本在弄不起属性的，因为这全立法院大概就只有他是这样子的状况。那其实我想先说一下刚刚那个助理的部分， 坦白讲，我跟高虹安是在立法院同一栋楼的同一层楼啦。 啊，那就是很亲呐、啊。 对，所以其实我以前还会去他的办公室聊天。那我也必须说，我觉得其实现在他们的助理真的，其实我觉得很可怜呐、啊，很辛苦，因为他可能已经不是只有面对剪掉的压力而已。你知道高虹安办公室啊，每天都有记者守在外面，嗯，在看助理有没有来上班。然后呢，这个助理是。你有没有被缴公积金？嗯，你有没有像今天最新的题目是，你有没有要去新竹？嗯，我昨天的新闻是说，你有没有要去别的地方然后碰壁？嗯，对不对？每天都有新的各样的东西都可以再这样讲啊。所以我看那间办公室，坦白讲，我在立法院的时间，那个门已经很久没开了。嗯，所以里面有没有在运作，我们也不知道。更不要说高虹安，其实他去审，他说他要审预算。欸，其实骗我们都不会审预算吗？审预算就是你提出预算案，然后你人要坐在里面，就你的案子跟各部会讨论，这样才叫做顾你的案啊。嗯，所以你如果只有去，然后签个名，然后就走了，然后说我手上有一堆预算案，那这样到底是什么意思呢？所以怪不得现在坊间会有很多人说，包括大家其实嘛，刚刚的意思，一山哥也有说到啦，就是立法委员有一个保护伞嘛。这个保护伞，我觉得今天找到这张图，我觉得还蛮贴切的。你看人家插画画的这么好哦。嗯，就是立法委员在宪法征修条文第四条其实有规定哦，立法委员呢、啊，为了让我们可以勇于行使我们的职权，所以除非你是现行犯，不然的话，你除非有立法院的同意。或者是你的现行犯才能够被逮捕啊，这在会期中。那如果不是会期的话啊，不管你是什么，马上扣一个就被抓走了。嗯，所以会期你是立法委员，而且现在在会期中，这会差很多。那现在我们的会期到什么时候？其实我们大家两党已经协商过了，这个会期大概是到1月13号 嘛。嗯， 对，1月13号。所以也就是说，只要他具有立法委员的身份。然后还在立法院用会期中这个理由，其实剪掉确实是不能够有任何逮捕的动作。那所以其实我们在同一层楼，然后就看记者也是在想说里面有没有卷纸的声音啊，或者是其他的状况。我是觉得其实你要一些年轻的助理面对这些压力，然后自己随时都有可能上镜头，而且上了镜头以后的那些话未来会不会变成就像高虹安一样变成剪掉的证词？我觉得那些年轻助理真的都压力很大。嗯，那其实过去也是听说嘛，这些助理因为高办的关系，坦白讲他们算是流动率比较大的一间办公室啦。嗯嗯，所以现在的助理会不会有资格有能力跟着去新竹，我们也不知道。因为现在变成所有的人听到是高办的时候，大家都会， 因为他大概只有一个是有从头到尾待的嘛，齁，就是那个 C 助理嘛。那其他的助理都已经滚动过一轮了，都不知道去哪边了嘛，可能有流落到其他委员办公室的嘛。 有啦有啦。 有到市议会来求 职。哦，也有到市议会，有是你办公室有接到、喔。 不是我们搞的其他办公室。 对啊，可是因为现在有红卫兵啊，所以你那些助理来到了民进党委员的办公室，其实有几个民进党委员任用了高虹安委员办公室的助理。嗯。可是这一些委员就都被出征了啊。他们说、嗯、哇，你一定是 卧底， 用这些助理来，所以所有的不利资料都是民进党受益的，那哪一个委员承受得了这种压力？没有办法、啊、嗯，所以这批助理坦白讲，我觉得他们真的是很辛苦，他们等于是抱着热情来到立法院要当国会助理，结果不但可能，我不知道他们参与公积金的阶段到多久，但现在的状况是他的状况没有人敢用， 因为消息面实在是太多了啦齁。那包括刚思刚也讲说，诶，有其他的这个绕点回来说，哦，要找工作的嘛齁。所以我是要说讯息管道非常的多元，包括齁资深媒体尚一夫，他也有他一个线头齁，我不知道他是怎么接上线的。但是呢，他在友台的政论节目他说什么？ 对， 他说高虹安 坐在我隔壁的时候讲。 哦，真的齁，可是你听得一清二楚嘛齁。高虹安，你事情爆发以后，你去了小兔姐家里面几次嘛？你去找小兔姐干什么？对不对？你有没有去小兔姐家里面去嘛？你跟人家谈了几次？你到底是想要干嘛？好，是不是类似要摸头？是不是要串证？等等，这些都是问题啦齁。那我请教于韶老师，就是已经有这样子的说法，那必须要说齁，像是小兔他是2020年2月就职啊，他做了半年对不对？所以大概8月9月应该就已经离职了。那离职之后因为出事情才去催，那你觉得高虹安想干嘛？ 昨天在友台的那个政论，其实我是看晃哥的，不小心才看到尚一夫了。我算很会聊天的， 你懂聊天、哦？ 对对对，你都会觉得非常讶异嘛。哎，他这直接爆料，就让他知道高虹安在忙什么。 公安忙着找人聊天嘛，我不好意思说呢，串供啊，找人聊天没问题嘛，可是他找谁聊天？找小兔聊天呢、欸？各位就要想想看，在这个关键时刻，利用所谓的保护伞，他在干什么？不要说我们质疑你了，我们都说呢，检察官动作比较慢的，或者是说呢，保护伞呢，基本上呢，可以让你不被搜索。我们知道有三个要件呢，是可以声押的嘛，串控、灭证还有逃亡嘛。你去找人家聊天，就有两种可能。第一个，你该不会去跟人家唱我们一起学猫叫吧，应该没有这种可能吧。我们一起学猫叫是个暗语啦，共同学什么猫的语言，我高永安说什么我们可以参雄这类嘛，啊，我们是不是可以讨论一下，对不对？或者是说呢，听说你好像去哪里喝咖啡了齁，八小时很辛苦，我不知道时间点是呢周刊报道的之前还是之后，如果是之后那更麻烦，也就是高永安本来不知道他去当污点证人，结果呢周刊揭发这个之后呢，不像高永安指控说呢检察官呢、啊、基本上违反司法不公开哦，侦查不公开，而是高永安呢、啊、知道这个消息之后赶紧去收拾残局，我们一起学猫叫，这是第一种可能。第二种可能是什么？哎啊，他的另外一个通关密语，通关命语，还有呢那个面孔可能会变了，我们都在同一条船上嘛，尤其易善哥说嘛，这条船叫铁达尼号嘛，杰克你该不希望呢我们得一起沉到海里去吧。顺便讲说呢，我们可以搞定司法。换哥呢也讲一个案件啊，我跟大家分享最新的状况，还记得欧茂忠吗？欧茂忠不是有一本笔记本叫百官行诉嘛，啊，当初呢只是因为呢他炒股被判一年，结果呢找人家篡改那个呢服社会役的过程，就被判一年十个月。可是呢案外案是他有本百官行诉图，哇，赫然发现他认识结交的朋友啦，送衬衫啦，送这些有的没的，好像他攀权富贵，最后有没有人可以帮他搞定一年十个月的官司？显然是没有的嘛。所以高安麻烦的地方是啊，哎，这是提醒剪掉商业副大哥啊，与其讲得非常非常好笑啦，或是呢让主持人继续追问他，但是商业副在提醒什么？他在提醒剪掉啊，如果高安辞的那一天其实就是符合羁押要件的那一天，所以他为什么要撑好撑满？虽然有之前有谣言说他15号就会辞了，高永安立刻改口，没有，我很忙。你在忙什么？忙找人聊天呗，忙灭证是不是？或是那个伞呢？雨天收伞呢、啊？抽烟。所以他希望无缝接轨，什么意思？什么意思呢？24号是平安夜，最好不要发生像贵雅所说的等一个人到天亮，就等到的呢不是呢市民的支持，而是呢检察官的传票，这对他来讲是最不利的。最后我觉得啊，上义夫大哥是要告诉大家，检察官啊基本上他喊话两个，第一个，检察官现阶段人家在做这些事情你还在睡觉吗？第二个是啊，对高安喊话，高安我也掌握到每个人的生喉咙可多嘞，也有人跟我讲，也有人跟易善讲，有跟四叉猫讲，连上义夫都有跟他讲这样的事情。我觉得除了当事人，或者是当事人那个老公，还记得吗？小兔的老公不是呢检察事务官吗？检察事务官没有朋友吗？没有看不下去的吗？所以这有没有在影响司法办案？告案你真的要注意一下了。 我补充一下，我觉得高宏安真的跟他助理不熟诶。你明知小兔的先生是检察事务官，你要去人家家里找他，你真的七尾盘啊，你在西瓜呢？除非他真的跟他助理不熟，完全不知道助理的先生是从事什么职业，要不然我想再蠢的人遇到这种司法案件跟自己有关的，你怎么会去找一个不管他是证人还是犯罪嫌疑人，而且他先生就是司法人员？对不起，你高永安，你是嫌自己懒得呼吸了吗？你怎么会蠢到去找小兔？真的是哦，有够笨的。 有可能不熟啦齁，因为我记得之前有一个助理，他不是有现身嘛齁，声音，然后他就说他有感觉到，就是就算在同一台车上啊，高宏安没有要跟他讲话，那他认为说他是不是因为理工女的性格齁，宅女啦齁，比较宅，所以呢就是只会活在自己的世界里面。 不会啊，他跟郭台铭话就很多啊，一点都不宅啊。 没有啊，不一样啊。有身份的就有话聊，没有身份的没话聊啊。 所以那不是宅，那个叫做见高不见低。 来，思刚哥哈、我要请教哈，因为我们看到高虹安的这些状况非常多。那如果啦哈，有状况的话，然后还去，就是说现在这个吹哨者小兔姐家里面，然后跟啊，而且不止一次拜访，这是就这个上一夫讲的哈，登门去了好几次。那你觉得他想要影响什么？ 他是，我认为啦，这是一个很简单的案子。包括因为包括人呐、啊，然后包括金流啦、啊，包括这个账册等等哦、啊，还有账户，其实很快就查出来了。以我们的检察官的这些事务官的水平啊，大概一个礼拜都可以理清很多的头绪，因为并不难啊、哦，并不复杂。然后相关的人呢，其实也不会太多，所以我是建议高虹安呐、啊，就是你应该反守为攻啊。当别人都是说你什么不想辞职，然后怎样躲在这个保护伞底下的时候，我觉得你应该大方辞职啊。就说我因为我觉得我对自己有自信。因为我认为我自己讲的话呢是正确的，然后并没有从中呢进行一些啊中饱私囊的事情，而且我大大方方去就任新竹市长。 那万一你讲的事他都有做了， 没关系。而且 就说我欠贵铁油， 而且他平常是高的，他在害你。 我跟你讲，而且检察官要你这样讲吧，就司法调查这个事情，他也要两年多啦。如果拖拉的话，接近三年、啊。 对，没错， 接近三年。 不是，如果有串证、灭证等等那个问题啊，哈，不是正常走司法， 他可能会面临羁押的问题。但是我认为啦，以目前情况来看，他是不会第一次去传他的时候就把他收押了。以目前来看是不会了。你真的不，也最，而且对于政治现实的冲击面也太大。如果检察官也去做，会做一些全面的这个审、这个思考啦，不会这样去做。所以我倒觉得他与其这是躲在后面等等，我是觉得真的勇敢面对啦，真勇敢面对，而且。新竹市政千头万绪，你应该每天现在住在新竹市啦，跟当地的议员也好，一个一个去拜访，问他有一些市政建设要怎么弄，然后你的想法是什么，然后跟一些官员私底下去做一些请益，因为你在选举里面讲的这个市政未必未来都能够落实哦，你要看你的政见跟实际之间的落差有多少，我觉得一个负责任而且对于未来的任期有信心的人应该做这件事情、啊、 你刚刚的建议我真的觉得齁要给你拍拍手，超棒的，但是你刚刚忘了这一张哎、欸，这一张啊，哪有人家赚这个五万六，然后要捐快要2万块的，赚6万7捐74000的， 我也觉得很奇怪， 对，没有人看得懂这个、 啊，对，没有看得懂啦，因为而且那个数字并没有一个规律性啦， 对，啊， 重点没有规律，假设我每个礼拜，我每个每年、每个月啦，我觉得我真的很崇拜某某某啊，崇拜黄哥，每个月5000块捐他基金会，也许我这个月赚5万块，然后我每个月有5000块，那有个规律性， 对， 因为看起来每个账啊、大概都没有规律性， 而且它都有尾数到个位数， 对，到个位数，所以那个账基本上不太像是个固定型的账， 他可能是杯子没洗干净很多次，罚50块，罚了很多次才变这样，他有罚则， 或是迟到10分钟扣100块， 对，他有罚则。 所以就不知道是怎么回事。那我觉得高虹安真的啦，因为你现在也是全国知名人物啦，你就不要去躲在这个保护伞底下，应该勇于面对问题。搞到面对问题，你的风向就转过来了。 我觉得好可惜哦。如果你今天是柯文哲的话，讲话会不会比较有效？那如果你今天是郭董的话，讲话会不会比较有效？ 不行啊，跟柯文哲做吵架，怎么会有效？ 没有吵架，讲话比较用力。 外面都听得很清楚。 其实他讲很对啊。我们高虹安这几天除了听到他对司法案件的态度之外，没有听到任何跟新竹市政有关的事情。 而且我补充一下，我补充委员啦。因为你再怎么样拖着任期啊，其实也不过就是10来天的时间啊。你如果是对这个党有责任，对这个立法院的工作职务呢有这个遵从性的话，你应该赶快让后手上来啊。 对， 赶快用后手进入状况，因为你就算预算问题只剩下2个礼拜的时间嘛。所以我觉得像他要学蔡壁如啦，真的他不如蔡壁如在这态度上面。 好，来还有一个问题齁、是因为高虹安办公室齁、是叉猫他揭露的齁、2020年3月中的时候聘了一个助理叫熊熊江青山。那这个熊熊呢他在职的期间齁、PO 出来有一个办公室不是高虹安的国会办公室。他在职期间呢都在跟柯文哲的行程帮柯文哲拍照。那这也会有诈领助理费的嫌疑吗、因为你是国会助理怎么会在帮党主席呀、齁、或者是帮你这个柯市长来做服务呢来帮他工作呢，我们来听听看高虹安他是怎么解释的。 其实江青山就是外界所知道熊熊，那他本身是一个直播主，他也是一个粉专的网站的拥有者。那我觉得他的工作其实本身就是跟我们办公室还有在党团的一个联系的助理，那他的工作也都是在党团进行相关的一些跟立法院问政的内容，明明就很正常在工作，然后却要讲成这样。那他本身是柯粉没有错，他也会利用一些时间去跟拍柯文哲，那但是他这是他的一个个人对于柯文哲喜好的一个追星的行为，我觉得不需要去过度渲染成他是一个人头助理，我觉得这真的是太过分。 好，高虹 安讲说这样真的太过分了，他只是一个单纯的个人追星的行为，哈、嗯哦，追星的行为，哎、欸，请教公委主持人， 追星有薪水可以领了，我也来追一下好了， 你想追谁？ 我们都想追，只要有薪水领。 对呀，换哥，他指定你只能追柯文哲， 那我倒贴钱不要了吧？ 好。这个齁、哦、熊熊阿贝显微镜了齁、哦、就是这个助理齁、哦、江青山他的脸书里面他在经营的粉专了齁、哦、诶、欸、我觉得经营的还蛮不错的，因为他大概有 1.3 万人在追踪齁、嗯哦。那这张照片是大家的办公桌都长什么样呢？那他显然是告诉你说我的办公桌长这个样子嘛。那四叉猫虽然说他在金门度假齁、哦、可是还是有人跟他讲，哎呦嘿不跟你说这个不是高虹安办公室的样子，因为高虹安办公室他的 OA 版是长这样。这个是绿的、 哦， 这个是灰的哦， 不 赶快哦，吼、嗯。那所以呢，他就说，嗯，奇怪了哈、哦。那包括还有什么，就是去跟拍柯文哲的部分哈、哦。我这边有整理几张的照片，我们可以看，熊皮来对啊哈、哦，这个都是他在高虹安国会助理期间。那我们看这个时序哈、哦，看这一张，这一张的时序，他在干嘛？柯文哲坐公车要去上班、嗯、对不、嗯？那是不是柯市长？他跟柯市长，那还有一些呢，是他在跟算是这一张，这个是在谈民众党的什么国家管理学院，所以这个是柯主席，齁、哦。这边呢是台北春季结婚购物节，这也是柯市长，嗯，也就是说市长的公务行程我熊熊要出动，然后市长当党主席的行程我也要出动。那为什么国会要给他薪水？ 这个四叉猫的资料其实证实了我们当初所谓的借调一名助理到党团或党部工作这个最后一块拼图啦，嗯，也就是说党库通国库的最后一块拼图，这个就是证明。因为那时候只看到高鸿安的资料，只有说一个报五万元，然后一个零元， 对， 但是没有其他的人名、市政跟其他的薪资的薪资条。好的资料。那熊熊这个人可以确就百分之百确认，他就是2018年他是柯粉，没错，他做了一段的柯粉、嗯、但是因为他做的还不错，然后柯文哲也很喜欢 他。哦，可以这样哦，因为柯粉做不错，然后你就有薪水可以领、哦 当然他有透过一些关系，那个关系就是柯文哲的亲戚，因为柯文哲的亲戚要调到市政府工作了啊，那个大家也可以去查，叫橘子啊，调到市政府工作了，所以党部他都推荐了这个熊熊进去党部工作啊，因为他经营粉丝团也经营的不错啦。说真的，他如果做党务工作，帮党主席经营粉丝业，拍党主席的一些行程照，我觉得他有工作，这个都没有任何疑虑。 啊，对啊，那就是党要出钱、啊。 没错，他所以他你看啊，这个四叉猫的资料前半段他是领党部的薪水的， 对。 问题在于中间有五个月。突然之间他领了高鸿安的薪水了，然后他工作的地点在党团，嗯啊，然后他做的事情刚才那个贵雅都有提出看板给大家看，还是党部的工作， 有党部的也有市长的行程。 对， 对，嗯，问题在于说如果你是支援，当初民众党的说法大家还记得吗？那些立法委员说啊，我们有一名的助理是联系党不党团跟立委的之间的联系工作，说真的，如果做立法院的工作，你还可以解释，因为都是立委的工作嘛。那立委有没有要处理党团的事务？有，所以你这个东西大家可以解释。但是问题来了，熊熊就不是处理党团的业务啊，他没有写过任何一张党团的新闻稿，没有处理过任何党团的提案，没有处理过高鸿安办公室的任何服务案件。如果有，今天高鸿安早就拿出来说有，他有处理我的服务案件哦。我们知道立委在这边嘛，大概助理 大、嗯、是立委的责任， 对对对，助理大概就是做法服务案件啊，处理新闻稿，不然就是处理法案嘛，大概就是这些类型啊，不然就是行政嘛。但是高鸿安今天都没有提出任何的证明说熊熊就是我的助理。他只在解释说啊，他会去拍柯文哲，叫做柯粉， 追星， 因为呢，他避免说他这条钱就是所谓的国库通党库嘛，就是用了人头助理，然后去给党部去使用、欸。 一个重点哦，因为他是解释是追星，对不对？追星， 我先讲啦，就是说，如果中央党部哈、喔、叫我出一个助理，然后都去做党部的事情哦、喔，我这也会翻脸了，这不是捐款问题。 是啊， 对 啊， 中央党部不给我协助就算了。 占你一个名额、啊， 管你是赖清德还是蔡英文，绝对翻脸的。 不管是蔡英文还是赖清德，我都会翻脸。 他都是上班时间，我本来想说哈、喔，搞不好熊熊是六日啊，对不对？我就去查了这个时间啊，3月20号，我记得应该是礼拜五， 就非假日啊。 对，他这其都是周间有。 上班才有拍，没上班不拍。 所以就很明显的可以证明熊熊就是一个所谓党库通国库，柯文哲党以党领政，所谓大水库理论的一个破口或最后一块拼图了。嗯，就是熊熊的心思 条，可是大水库 认为他那个就是党部的人士，哎，我这五个月啊，你高安有缺，我就移过去，那我党部就可以再多聘一个人。那你这个人啊，是主席要的，所以你高安党部又有缺又没可以有空了，你就可以移过来。所以他前后都是领党部的薪水的，但是中间那一段去领了高安的薪水。嗯，所以他就是一个人事混用下的一个结果。嗯，那人事混用下的结果，我也觉得说这些助理都蛮可怜的。包含熊熊，因为他们其实就是我有工作，我领一份 薪水， 薪水 其实就好。 问题在于说你这些人，你包含柯文哲、谢立功跟高安，你要去说明清楚，你为什么把人事搞得那么复杂嘛？嗯，让这些助理们或者这些党工们都必须面对减掉调查的风险嘛？ 对， 我只是领一份薪水而已啊。所以我也觉得熊熊，你今天，当你知道你现在讲的话都可能会成为陈塘政共，嗯，所以建议你不要讲话，但是你真的不要为了这些上面的人，高安、柯文哲或谢立功，帮他们去扛这条的责任，嗯，因为这是有事情的。如果你承认你这是你去领了，然后你没做事，那你就是所谓的共犯，所谓人头助理的共犯，嗯。但是如果你不知情，你只是一个工作者，那大家法官还会情有可原，嗯，啊，姑且认为说你真的不知情，你只是领一份薪水的时候，你就是会变成是一个污点证人的可能性会出来。 这边我们可以想， 我要补充一下，其实也没那么复杂啊。柯文哲跟不分区跟高安之间呢，其实三个不太一样。柯文哲是什么？他根本就是党政不分嘛，又小气嘛，所以说呢，他发明了一个奇奇怪怪的制度，易善兄告诉过大家。那么党团跟不分区是什么意思呢？害怕得罪柯文哲，然后呢就便宜行事，我说的嘛，发明了一个什么助理大水库理论嘛。那高鸿安呢最不配合，什么意思呢？大水库理论再怎么样要上交给党中央，没想到他发明的这个公积金呢挪为私用，所以现在大家一推二五六怎么都算不清楚。但是始作俑者是谁？我告诉大家，始作俑者就是打的新政治旗号的柯文哲啦。 我觉得是这样齁，我刚刚思考的联想是啊，既然熊熊可以寄生在高鸿安的国会办公室，那他有没有去张其禄的？有没有去邱成远的？有没有去赖香伶的？有没有去蔡壁如的？啊，这样子 寄居蟹吗？ 不是，因为他可能会轮啊，你爱护出狗狗位。一轮之后可能又要寄生到这另外一个办公室啊，一轮之后每个人都要额度嘛，你都要寄这个五个月啊，那会不会整个火烧民众党啊？ 如果这样子没事的话哦，嗯，我想以前军中我们有很多人要翻案，军中曾经有过好几个案例，就是我在某个单位，我们有一些女性的军事官，他就把他派到某个这些退休长官的家，帮他照顾这个长官重病啊，帮他做照护。那后对你大家应该记到这个事， 对对对， 帮他做照护哦。那这个长官，高级长官，他的家人就不用请看护。那这个女士官哦，后来被人家告，因为什么？他的业务一定会别人来负担嘛。 对。 那别人就心里想，我每天加班到11点，这个人到底跑哪里去了？他说没有，那长官派他去谁家去照顾？人家是上将、中将的这个家属，你不爽你去告啊。后来他就真的去告， 这算贪污啊？ 对。后来谁倒霉着？他们当时就是这个女士官被记旷职。你无故不来上班，旷职记过，这女士官抓狂啊！嗯，我旷职， 我是被交代的吧？ 是你派我去照顾，嗯，我也不想照顾啊，还被骂，你知道吗？然后他就一状告上法院，就直接告，这变成什么？你知道？变成这些派他去的长官，这叫什么？图利耶，图利他人，嗯，而且兼贪污，这很严重的罪。后来这个长官本来很有前途，因为这样子判刑就结案了。那如果今天高环这个熊熊助理的事，拿立法院的薪水去跟拍柯P，不管你是粉丝，你是追星，你是追柯P，随便你啦，下班去啊，你利用你下班，利用假日的时间，你高兴怎么拍柯P，正的拍，反的拍，侧面开，从底下拍都可以，就是不能用上班的时间去，因为那个不是柯P给的钱，那个是纳税人所出的公款，这是我们的民脂民膏，你应该是做国家赋予你应有的任务。否则的话，那个女士官什么派？那个女士官为什么这么倒霉？那个派女士官去照顾这些长官家属的人，为什么被判刑？本来可以升少将的，活活的拔掉，少将都不用升了。嗯，所以这些人冤枉啊！这些人如果法官不办的话，赶快出来翻案，就以高鸿安这个熊猫助理的事情说，哎，还我公道。 要陪我这么多年，这种误判不实的方式，你要还我清白。所以真的齁，我要呼吁知识体大，这个事情以前都有案例，如果为了这个便宜行事就让这个熊熊这样子飘过去，我告诉你太多太多的案例，这些申诉人对于司法的不信任严重，所以大家一定要齁正视这件事情，请司法官真的是齁这司法人员要严办，否则真的不公平。 诶，可以这样就飘过去吗？四超猫去算齁，如果是按照熊熊他的这个薪水领五个月齁，那他领的是22万多。那我们用钱来看哦，他的这个可能会有的状况，我有一个 case 可以来讲哦。童仲彦啊，他是前台北市议员，他的助理费的这个费用他是怎么样？他其实是某一个助理，那他领了12万，可是呢他这中间有7万块是又请了另外一个人。那最后呢检察官认定他实质应该就是5万块是贪污的钱。最后他被判了3年10个月定谳，还要入监服刑哦。那如果按照这样子的一个情况，现在柯文哲一个底下在讲啊齁，啊奇怪了，怎么不去针对那个怎么不去查12亿的新竹棒球场啊齁，那包括有这个什么16亿的官埔小学啊，为什么只查高虹安这60多万，那还有可能柯文哲这个22万的问题齁也会蛮大的。那其实12亿的新竹球场你也不用给啦齁，如果有人检举的话那该查就会查嘛齁。那高虹安上任之后，只是不知道说上任这个会不会顺利啦齁，上任这件事情不确定齁，但他上任之后他也可以好好的查一查有什么问题齁，其实都可以摊开来的。来维之哥， 这个我们也期待高虹安市长齁你好好去查这12亿的球场，我认为你去查也是应该的。这个球场在今年七月份发生事情之后，造成这个富邦悍将的林哲轩那么他的这个这个所谓的关节受伤，就引起很多这个棒球的球迷的讨论，尤其是在白色力量他们这边，还有包括国民党，一直用这个一滴没。我跟各位报告一下，当时的这个林志坚市长用了这个前瞻计划的一部分费用，这个球场本来在新竹市里面就先天不足，又后天失调。花了12亿，里面其中有3亿多到4亿是盖地下停车场。好，那当然有个问题点是说，他们在遴选的这个盖球场的，我认为啦，或许有点小疏忽，没有找一个真正很内行的，再把这个球场，你要做美式的那种小联盟的球场没有关系。那么它包括那个动线、球员休息室等等，的确有瑕疵。所以那当时齁，因为你也知道，大家选举到了嘛，大概被做业绩嘛，所以在7月份就直接开战。这个球场之前在魏全龙跟富邦悍将他们是非常感谢林志坚市长的，感谢他耶呢，那不比转把比去这个认养好啦。这个球场既然被当成个主题，连带连中华职棒的会长叫蔡其昌，蔡其昌会长也被烧到他身上了，差一点点在台中市在选市长的时候有人要拿这个议题来吵，还好说这个跟他也没关系。但是昨天这几天看到一个脸书齁，今天黄卫兵有够劲的啦，然后这个 TSNA 这个是非常有名的国内的叫做体育新闻的中央社，他们讲说新竹叫逐渐改善，尤其是我们现在工会齁，中华职棒的工会现在目前非常有 power， 非常有这个实力，从他们过去历届的现任的职棒球员当会长，还有包括里面的律师，他们从什么防范赌博防范球员被黑道威胁，都做了一连串的防护，这里面当然包括球员的经纪公司也帮了忙，人家都说肯定哦，新竹市政府愿意面对问题，从7月份到现在5个月，从球员休息室外野的那个布棚的地方牛棚地方做了这个所谓的加装的这个卫浴的这应该是厕所设备，包括观众席，包括球员的走路的地方有危险的，因为那次林志胜还差点跌倒，结果呢有位姓江的齁，我就暂时把名字划掉，他怎么写呢，这红卫兵来的，高虹安一上任马上就改善好了，民退党要不要看看人家效率， 高虹安还没上任 他 穿越时空哦， 不告搞诶，我告很多不懂棒球的人哦，很多不知道这个棒球职棒有几队的人，他有可能相信诶，你想问这本书给你带动了出名诶，他几个的嚣张台中人不想要战争，这句话给海的民进党家不管算议员算起定的蔡其昌，这个很简单的一句话，我来告诉你，这是新竹市齁，我觉得更好玩是有一个东区的建兴，应该是复兴里的里长黄建廷，轻微智障那位动算啊，人家齁底下完全没复评啊，期待这个黄建廷齁他自己说齁我要出来选这个里长， 我的政见哈，绝对尽量做得到。但是他的意思有点反讽了哈，就是说你们这些当选的议员或市长或当选的这些里长，这不是讲的，让别人去讲了讲啊。如果你做不到的，你比这位轻微智障市长还智障，对吧？所以说这个是没扶贫。高鸿安，你这么扶贫一堆，我讲哈，这个若无闲事上心头哈，便是人间好时节的。我刚刚都按我们的几位这大哥讲的有道理啊。人哪边酒欢宴哈？小弟我也曾经在隔壁棚里面的哈，某一位阿娟小姐主持节目，我们在讲那个黑道，我们叫狗，你知道？哦，那个上法院两年多，像我们从来没有上过法院哦，竟然会还呐、啊？然后遇到这些前辈讲，你来无代志啦，这种诽谤的哈，佮你狗的，对方都较想要代志，结果真的拖了两年多到三年，他是刑事连带民事也来哦。啊，这个时候我们问的这些前辈，他说：“哇，这一环的那个还出庭，我们从台中到台北来，从这个什么检察官起诉呀，各做地院，各高各的啥台北的法院，啊，你抓到抓啥？你律师费花了二十几万我也花了二十几万律师，也学到这一点。所以我就说哈，刚好你把模型给扣水了哈。我们这些前辈已经把一些过去的事情都讲了很多了哈。所以跟各位报告一下，刚好你今晚我们要那就来共得利了哈。”你当选的市长是你的灾难，也是贵党灾难，也是新竹市的灾难。 好，我们接着我们看哦，是中山松山的立委补选，民进党的候选人吴怡农，他是抛出说这个松山机场要迁建的这一个政见，那跟王鸿薇两边是在互相交锋。我们一起来看， 吴怡农先生或者经济部是把屏东当成塑嘎吗？ 一句把屏东当塑嘎，明明是自己提出核二核三厂研议案，王鸿薇被对手吐槽后再秀战斗力。投入补选以来，王鸿薇攻击火力没间断。 担任台北市党部主委的时候，就被认为是一个傀儡主委。吴怡农先生，你敢不敢建议民进党来开除黄成国呢？ 开枪吴怡农身边黑道环绕，抓到对手攻击点就开炮。不过让人印象深刻的还是这一段： 想要得政治红利的不要脸的蟑螂，你才打滚呢、啊！ 老鼠。 你还想蹭我的那个流量去选立法委员呢？ 在北检门口，王鸿薇舌战周玉蔻，让人瞠目结舌。这回王鸿薇投入立委补选，还发豪语要冲着苏贞昌来。 我认为其实苏贞昌应该要去听到人民的声音，应该立刻下台。 国民党中央定调全力相挺王鸿薇，但诉诸讨厌民进党，拉高民众仇恨值，似乎也有意转移王鸿薇落跑议员争议。对比吴怡农不谩骂不抹黑，每周提政见的策略形成对比。 中山机场主管机关有交通部，也有国防部，所以这绝对是立委的职责，我们必须协调中央，然后跟地方建立一个整体一个规划的一个机制。 我开始怀疑王鸿薇是邪心呢、欸？为什么？因为他之前他自己提核二核三要延议， 打开蒸笼烧酒鸭，飘出香气，传香千里。 那核二厂不在台北，是在新北；那核三厂是在屏东垦丁那边嘛？啊，已经骂的公吼，他怀疑吴怡农是不是知道核三厂不在新北市，把屏东当塑胶吗？嗯，王鸿薇是不是在骗他自己？他是不是想要改走邪心路线来换哥？ 其实我昨天王鸿薇提这个政见的时候，下午我在三立前进新台湾，我就提醒王鸿薇说 ：“Hello， 核三在屏东，你管太远了，你不要管到苏巧慧他们故乡去哦。” 两个都是在我屏东和新北、 新北现在是你选区嘛？对，不说要关江恒了哦。其实不管核三核二在哪里啦，就是说核二核三能不能够延役是一个议题，需不需要延役又是另外一个议题。嗯，好。王鸿薇的逻辑很简单，他说因为怕缺电，这个企业讲所谓五缺哈，这个怕缺电，所以呢核二核三延役。可是你如果去仔细调下数据，你就会发现核二厂的问题，核二厂的二号机其实还没有到厨艺，但是他为什么要提早停机？是因为他燃料棒没有地方放 的，他燃料池要满啦， 已经满了，贵呀、已经满了，他最后一组在反应炉里面还刚退出来而已，他已经没有办法再放燃料棒了，所以核二厂没有要不要延役的问题，他根本无法延役了。好，核三厂原本是可以讨论，但是因为他已经过了原能会申请的那个期限了，所以2025年他一定得要停机，这个是法律的规定。当然王鸿薇你如果主张说啊，都我当选之后我来推动修法齁，也可以，那是另外一回事。所以基本上就现实的客观条件上他是不可能延役的，这是第一个。第二个，主观上 那我觉得这又回到核电的议题，这个过去我们讨论很多了嘛，对不对？所以这个都不是一个立法委员在一个单一的一个选区里面的立法委员他可以处理的问题。嗯，你若把政党，比如说在2024总统选举，政党把它当作一个全国性的，就是说将来我如果当选总统，我执政的话，我要怎么做？我觉得 OK 可以讨论。可是你一个选区的立法委员，你没有办法处理到这些事情，你顶多啊可以我提出建议，可是问题是。你要问问新北市长，其实不止侯友宜哦，新北市从朱立伦开始，他就不发给干式储存槽的使用执照。嗯，所以你要从朱立伦，你的党主席一路问到侯友宜，那如果没有干式储存槽，核二厂是完全无解，他根本不可能的事情了。 哎，我还有一个疑问哈，所以立委的职权感觉上好像比市长还大哎，是不是？ 应该是说。立委齁、哦、原能会就是管这些核能发电的、嗯、那所以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当然可以监督原能会到底它的核电厂运作安不安全还有这一些终极的这个核废料到底要放在哪里这个确实是立委的职权如果王宏威要来讨论核废料终极储藏厂要放在哪里那其实也可以啊大家来讨论啊但是王宏威今天他要选一个台北市的立法委员的时候他第一个主张是说核二核三要延役坦白讲，我们新北人听到了，就是觉得哦，还有我的屏东乡亲啊，就是有点啊，恁台北人就是要电哦，啊电厂拢去你温家，核电厂去你温家，啊恁家己要用电拢唔免负责任，干啥呢？但你知道吗？核能电厂的安全逃生范围里面，台北市是完全含瓜在里面的呢。核二如果出事的话，台北市民是一个都跑不掉的。我要先讲这一点。我是觉得，其实大家媒体哦，真的是对王宏威跟吴怡农实在是太好，太差别太大了啦。嗯。你看看这个是一般认为是比较王宏威那边的电台在讲吴怡农的时候呢吴怡农人家在讲这个他问他说诶要不要这个核能电厂的辩论的时候呢吴怡农是笑笑跟他说你已经问过很多次了我以为你是他的发言人这个是真正截图哦他在讲这句话的时候的 表情、哦、我觉得他其实是有一点生气可是呢他生气的样子 对 还是 笑笑的幽默的 对 可是蓝营的媒体把他说的是暴气反呛那反过来呢你看看这是王宏威哦真的也是截图哦人家在问他说叶凌传的时候他是说我倒带再讲一次这个时候我们是讲说船不耐略显不耐我是觉得我们这个齁应该以后我们要强硬一点啊这个王宏威才是真的是呛记者啊怎么会我们吴怡农笑笑的时候说是暴气反呛然后今天的题目都是这样那王宏威的时候说略船不耐这个差别太大了所以我觉得他们现在齁就是用这样的议题你不去攻他立题乱讲甚至是在炒这个人设崩坏我觉得这是一场很不公平的战争啊 好这场战争里面齁吴怡农开启的一个是他也有提出他的政见他的政见是说松基要这个迁建那他有一个时程齁是2030年因为他要配合说诶我们的陶基的整个扩充的那个规划齁才能够配合得上。那王宏威说什么呢齁、哦、他就说啊齁哎呀蔡政府执政六年多不管交通部国防部从来都没有提出相关的这个迁建的规划可行性的报告齁、哦、所以他认为说这根本就是一个假议题。我觉得王宏威他最近齁、哦、有一个就是苦林大哥讲说他是中国鹦鹉那我觉得这个跟中国没关系是跟鹦鹉有关系。因为呢 学人讲话 蔡政府执政六年多是不是在排黑的时候讲过一模一样的话是不是国民党现在有一个套路是这个样子齁、 哦、那现在变发语词。 那吴怡农齁他就讲啊他反问说我提出的五项具体的主张到现在我都没有听到对方的主张到底是哪一点你不认同齁、哦、不同意他只听得到就是批评跟谩骂那你是哪一点有不同意的是不是可以讲的比较清楚一点齁、哦、我请教宇晓老师因为有关于松基迁建说坦白的啦每次齁、哦、在这个市长选举的时候这也是一个大的议题在这个议题上面呢你也可以去看看齁、哦、诶过去几个政治人物齁、哦、蓝的绿的白的那他们各自的意见是什么啊那王宏威是属于蓝的嘛齁、哦、那我们看看蓝的意见这个是丁守中在选台北市长的时候他提出来的他的意思是齁、哦我们要怎么样活化齁要包括这些相关的区块要赶快来活化。大家说时间呢还是需要有一个配套可是呢他说现在必须做好整体的规划。也就是说松基迁建不是假议题可是王宏威为什么答不出来 因为到底很简单了王宏威还没做好准备啊。刚才我说他一方面在这个卸票现在意识到他也是候选人不过是立法候选人啊。 回到时空，2018年的时候，三组候选人有两组主张啊，要把松山机场给迁走，只有谁反对？只有柯文哲态度暧昧嘛。所以民进党的候选人姚文智啊，那时候办了一场叫鸡蛋大游行，我还去参加。鸡是哪个鸡？松山机场鸡。蛋、是哪个蛋？ 大巨蛋 嘛。所以这诉求非常非常简单嘛。所以什么叫浊世清杯或双标？网友做了这一张梗图给大家分享一下。2015年的时候，侯友宜那时候也表示乐见松山机场迁建。为什么？整个大台北的规划是一体的嘛。松山机场的迁建不是只有活化台北市，对整个新北市的交通或是呢双北的城市发展基本上是有意义的。侯友宜那时候是这么说的。好，第一手中刚才贵雅说得非常清楚，松山机场啊迁啊起码要等四年，但丁友松说呢现在就要启动，不要等到慢慢规划。王宏威当时是支持丁守中的啦。好啊，过了四年之后，结果呢对手抛类似的议题，只是规划层次有所不同，王宏威说什么纸上谈兵，空话连连，那你怎么不回到你四年前你支持的丁守中跟你自己的态度是什么？或许这个时候理性讨论，王宏威应该要解释嘛，为什么吴怡农是空话连连？因为我的主张是什么？我们乐见是这样子嘛？或者是说呢，王威告诉大家说呢，吴怡农哦，可能沿用的都是四年前啊姚文智的内容，这不符时宜了啦，没有与时俱进。台北市民跟我们大家是乐见中讨论嘛？结果啊，又来了情绪勒索，一简单说啊，你讲的是什么东西啦？我不想跟你讨论。哇，人家提出来政策，你用这样的态度，那就不要怪我们检证你提的何二跟何三，这第一点。第二点呢、游淑慧议员有个论点，我觉得非常有趣啦。他也在泡这个吴怡农说，等待机会呢，基本上才要选举啦。过去啊，上届2020年到现在，都不知道吴怡农在干嘛。这意思是说他是个投机分子，大家要比逻辑嘛，大家要讲道理嘛。那我讲三个人给游淑慧议员参考一下。韩国瑜当北农总经理之前，我这个学长好像韬光养晦，失业了十多年，那他叫做什么？他在等待风起吗？好，不要说韩国瑜了，张善政2020年呢、到2020年这两年期间他在做什么？据说他本来在花莲要种菜，要呢退隐江湖的嘛，请问他现在出来选上了，那他又算什么？做一个例子，那么王宏威还有呢游淑慧的同事们，有人叫罗志强，2016年下总统府副秘书长，到2018年选上议员期间，他又在干什么？他不过也是在韬光养晦，你们会说他在投机，又来了。别人韬光养晦哦，就说呢是在等待机会，你们自己人呢就说呢他在呢干嘛，勾践复国，卧薪尝胆，做好准备，这就叫做双标。更重要的地方是，我再问一下游淑慧，请问罗志强现在在干什么？罗志强还不是蓄势待发，准备下一次的立委选举嘛。所以罗志强现在的行为叫什么？你不好意思批评他，我帮你批评他。假挖来夸挖歪啊，在全国的选区呢，游走来游走去，从我的选区大安文山区跳到桃园去，下一次呢，应该是在桃园选了啦，哈，余将军， 户籍还在， 没有意外的话啦，户籍还在。所以啦，如果真的要讨论的话，请大家持什么讨论的基准点，不要说呢，你批评人家理所当然，面对自己党同样的行为，就叫做什么？就叫做呢厚此薄彼啦。 我觉得蛮困惑的，因为刚宇韶老师点出游淑慧的论点，他说的是说民进党很喜欢用道德这个道德绑架其他人不能参选，因为他说啊，你怎么可以当选六天就落跑，对不对？他说这个是用道德来绑架，他讲说你们又没有修法规定，那不然你就去修法，代职参选不能来选嘛，那后面呢就讲到说吴怡农他的这个参选的正当性是什么？难道刚好只是无业代职的状态吗？ 这印证了一句话，你面对了尴尬的事情的时候，你不尴尬，尴尬就是别人啊！这真的是完全是他符合他的这个做法， 超神奇的一种论调。 他这次选战，很多人说王宏威没有准备，我觉得他已经准备好了。他一招办事闯江湖，这一招每次都适用，就是什么你知道吗？移花接木，顺水推舟，隔山打牛，超厉害。你看啊，吴怡农只要讲出一句话说：“哎，我觉得我们这个疫情我们在讨论，国防要再加强。”哼。 你说加强，你们民进党执政了这么多年，做了什么事，通过了什么东西？好，那我们要排黑。你现在你说黑道嘛，我们要做排黑条款。你们民进党执政了六年，你们做了什么事？早不通过，现在才通过，根本在玩假球。你跟他讲说，这个核二厂哈，你要先完成核废料的处理，再讲研议。哎呀，你搞不清楚，核三厂不在新北，人家跟你讲牛头，你给他回马面，这就是他想做的一个地方。那他达到目的没有？达到目的了。第一个呢，他充分制造了话题。他让这些松山地区深蓝的选民充分的喜欢上王宏威，哇，有战力，我管你什么政策，骂得爽，骂到心里点，骂的这个家伙，你看美国人嘛，搞不清楚怎么回事，这就是他要的啊。然后再告诉你，我要跟你讲政策，王宏威根本心不在焉，政策什么啊？你真的什么？就好像我们在学校要选班级干部，这班级干部他的亲戚是校长，哎，我要让学校的厕所都变得很干净，你去问你亲戚啊，为什么不整？你现在出来选班级干部，你才提出这个政见，一样的道理啊。难道执政就是不做事吗？对，好，吴益农可能认为执政党做得不够好，他觉得自己做得不够好，他内省嘛，他提出了很多兵役的方法，提出了能源的方法，然后你说你提那么多都是废话，就是做不好我才进立法院啊。就所以我觉得不够理想，我才进入他更理想。那请问王宏威，你选上立法委员，你的理想是什么？你的理想只是下架民进党吗？你的理想只是把吴益农打趴、打臭、打烂吗？那如果这种方式，那不叫做选举，那叫打擂台，那叫打擂台。你直接在中山，在这个北松山，在中山搭个擂台，对不对？大家上去打，对不对？你何时当台北第一啊？你何时当中山第一啊？选议员、选这些立委，不是打擂台，比的是政策。但是我真的要奉劝吴益农一句话，我很欣赏吴益农，因为我讲他跟我谈过很深的国防议题。可是你再多的理想，面对这种隔山打牛、答非所问、移花接木、顺水推舟的对手，你真的不能用正当的方式打啦，你要全力的回击，因为再多的理想、再多的理念、再多的政策，当选不了都是零，都是零。所以我觉得真的哈，呼吁吴益农，真的不要再忍了。现在你跑的不是马拉松，你跑的是百米冲刺，你知道吗？ 不能再走小清新路线了，是不是？ 对，这不行啊，真的不行啊！哦、我们自己参选过，很清楚。你小清新，你漂漂亮亮出去，人家脏水一泼没关系，回家洗澡，洗澡出来已经选完了，你知道吗？这真的是这样啊！我洗得很干净， 又选还行啊， 已经选完了， 行了， 真的不能这样，真的不能这样。我讲得很明白，现在你面临的不是一个完整的选举，你上一次面临到是蒋万安，你比双帅，你比风度，你比颜值，现在谁跟你比颜值啊？谁跟你比泼辣，你知道吗？谁跟你比政策啊？我跟你比泼脏水，你政策讲得再棒，脏水一泼全变黑的，人家看不到。所以我真的觉得吴益农齁，这段时间你跑的是百米冲刺，不是马拉松哦。马拉松是要优雅喘息，非常均匀的通过终点，百米冲刺是拼过终点用冲刺的，现在你真的是在跑冲刺，不是跑马拉松，真的要硬起来。面对对手要换战法，面对不同的战法，面对不同的对手要用不同的战法。你跟我讨论军事，我就告诉你，我说你面对土匪，你要比他更土匪；你面对清官，跟他讲道理；你面对强盗，你要比他更强盗，你才能彰显正义。 刚刚哦，这个将军讲说移花接木、隔山打牛、顺水推舟的那种打法，对不对？来，韦志哥，我请稿哈，因为哈，我发现我们今天准备这个议题内容的时候，我们太认真了。松基迁建哈，这是在台北的一个议题，可是其实中部也有迁建过机场，对不对？我们拿这个来对比之后，其实松山机场附近的人，他们其实有一个新的愿景，他们期望说，是不是迁走之后会怎么样怎么样的改变？从中部可以看到其中的一个例子嘛？ 当然，这个刚刚于将军提到的哈，就是说我们现在对民进党对选民要激起热情，你是政策你啊，热情要出来。都啊，过来你讲这个问题，甲各位报告一下哈。我们现在目前台中非常有名的这个单元八，就是经贸园区。你要知道，2004年三月份，阿扁第一任当总统，就由他排除外，第一任哦，当时签的这个水南机场。水南机场日治时代盖的哈，当时里面有几个国防部，还有内政部的空警队，还有我们空军的二指部在那里，所以要迁建很难呐、啊、哈，很难啊。所以说有个状况是说。这个目前到现在为止，我们的七期从化区为什么现在目前变得那么好？因为那个天际线的高度跟这个所谓的这个线界没有了，所以七期里面，喂，这个历经的蓝绿哦，历经蓝绿里面有包括陈水扁、胡志强市长、林佳龙市长，包括卢秀燕市长。我学士刚兄讲的，我们不讲蓝绿的恶斗，是真的为了让这个水南机场变得特别好。总共254公顷，里面有68公顷的绿园道的所谓的生态园区。松山机场213公顷， 我那天经过了你们那个清水公园了，就基隆河解放曲子里面，竟有高达十几座棒球场、七八座足球场，还有清水公园。都要过来讲诶，您中山机场附近的居民足期待，都、就是以我们现在目前水南经贸园区附近有我们逢甲大学、中山中国医药大学、侨光科大，还有汉翔龙里乡，这里面有文教、有研究研发，还有会展中心快盖好的，还有商业区。你知道我们台中市建商怎么讲这一块？这个我们称为台中的 Central Park， 他说齁、哦、经贸园区的土地再贵都要买。这是台中市的经贸园区的一个我们台中市的 Central Park。好，这个地方将变成一个观光景点，是未来之星。比七期2004年就是因为我们的水南机场迁掉之后，建商马上就裂地，马上从金砖的 ABCD 一直买到八期。后你现在松山机场呢确定迁建，我认为蔡英文政府你就是要把政策买票要走出来。松山机场的刷标，我跟你说了嘛，你那个我们的桃园机场已经有盖好第三条跑道之外，你要知道全世界的机场都不会在市区里头，所以我跟你说你的优点，你包括你周边的优点，特战队放弃美国籍，这你的优点要跟中间选民说，不是在摆烂，不是在打那个佛系战争，所以这个议题是真议题，不是假议题。松山机场迁建，你看我们台中的水南机场你变得这么好，变成台中市，变成第二大都会呢，好、哦，你台北有没输我那里在啊？首都干脆迁来台中了，不要留在台北了。首都迁台中还反而比较好。 好，其实呢，王宏威他之前哈、哦、为什么抛有关于这个排黑黑道的这个议题？因为呢，他不希望哦绕跑这个事情发酵太久。那现在因为黑道这个事情啊，怎么又烧回到国民党之后？所以呢，他又丢了别的议题哈、哦。来，我先请教委员是这样哈、哦，因为我们看的是国民党，不是说我们国民党我们的排黑条款比你们民进党还要严。那问题是齁，他们说诶，我们是这个一审有罪就不提名或者是除名。啊真假有吗？ 这个我刚刚这个实在是人太多了齁，你看我还要拿出来，不然的话我自己就没有办法看到。这每一个都是啊，南投县长也一样啊，是贿选罪被二审判刑有罪确定。现任的苗栗县议长也是，苗栗县县长徐耀昌也是啊，傅昆萁也是判有罪啊，这个还是我的同事，每天都还是在立法院看到他啊，傅昆萁啊。然后对啊，桃园市议会的议长也是啊，这美新竹市苗栗县新北市议员，然后现任国民党的中常委，哦，这个是中常委，这真的是这样，陈涉杀人杀警案的，这全部都是啊，而且现在都在政坛啊。所以国民党到底在说什么？我实在是听不懂欸。他说我们比民进党更严，因为我们是只要是一审有罪，然后我们就会把他除名，我们既不会提名他，也不会让他出现。可是那这些人是谁？更何况我那天在看这个报纸的时候，还看到花莲县原来还有这一招欸。花莲县的议长，好，他所以现在社会氛围是说他没有办法齁、哦、要用黑金的状况，所以国民党不提名他。结果这个花莲县的议长，现在要参选议长的这个人，他说好，那我退党。哦，我报备，然后我又无党籍参选，现在选上了。但是所有的花莲县的国民党议员还是认为他好棒，他最棒，只有他可以当议长，所以我们还是要推举他，所以他还是会当议长啊。那这样的一个所谓无党籍，然后报备国民党去参选的议长，那选上以后会不会回到国民党？所以国民党根本就是说一套做一套，这完全是打假球。 前行政院长刘兆玄。 所以我是觉得说国民党哦，真的到底为什么有脸跟我们说他比民进党还要更严格，这个 对啊，到底严格在哪边啊？ 是有一审一审，所以基本上就是你像这个中东锦啊， 中东锦是现在当选苗栗县长的， 是如果说他如果 他最近要申请回国民党了， 到时候那个松东姐，她当时就是有案在身啊，所以就是不提名她，不提名她就会说我们就输了苗栗啊。所以我觉得是非， 他可以回来吗？ 所以我觉得是非标准， 其他人 是我， 其他人 的解释，这个是因为当时他在当县长，他就已经选上县长的时候就犯了县长的案子，所以我是觉得两党要比赛好了。 我觉得你这一段跟你刚刚的气势差很多， 一样，气势一样啊。我觉得两党不要比好，不要比烂。 对啊， 对，要比好，不要比烂。 但是 我是觉得 民进党还在那边讲说，我们最严格， 真的被质疑说里面有什么黄姓的中常委等等。 啊，有这些黑道背景，自我检讨一下嘛。 有啊，他自己 自我检讨一下， 你自己调查，而且 同样嘛，那个中东锦的事情 都不检讨， 不提名嘛，不提名，我就把我就不让立宪，我就丢掉了。 就一比一，好，一比一啦。那中东锦之外，还有萧景田嘞，邱义胜嘞， 他这次没带选、啊， 许修睿嘞， 他没带选，他 也是中常委啊，萧景田也是中常委、啊， 萧景田 是 中常委、啊， 所以你先质疑他嘛，所以我就来去拜托他。 我觉得这个议题就是说，大家都把每个人都把这个盒子掀开，都把黑盒子掀开，检视三党里面到底有哪些人是 OK， 哪些不 OK， 要修法，我觉得就好。就修法，我非常赞成 修法。不是不是，我觉得因为修法的层次哈、嗯，那个是后面的事情。 那你国民党 自己的党规嘞，你的党规嘞， 一审基本上一审有罪就不能提名啊，这很正常啊。那本来在里面，而且之前在审判当中基本上就不予提名了。 不是审判当中不予提名，我感觉他们的逻辑， 我是觉得。就是这每个政党有自我审查的机制啦。 是的，那你们徐耀昌，徐耀昌为什么一直被提名呢？他一审已经有罪了、哦， 他图利罪啊，他是在那个县长的任内嘛？ 没有，他是镇长的任内，投份镇长的任内。可是你们后来提名他选立委，又提名他选县长，他一审已经有罪了啊。 那我觉得他，对不起，我对徐耀昌真的不熟，我随便，哦，对他不是很熟。但是我觉得 你挑一个你熟的讲好了。 我觉得就刚才党规就很清楚啦，就是一审。被定验基本上就是 不是你们就是很清楚，可是不执行啊。 不过我有执行、 啊，那么多都没有那么多破，是这样。 如果我有执行，那中东锦为什么会被？ 他有执行，他有执行， 对啊， 没有，他有后面半套，他没有讲。我执行，我不提名你，但是你可以报备去参选，你用无党籍，你选上以后， 中东锦就没有 同舟计划， 没有报备啊， 没有。 中东锦没有报备、 啊，徐耀昌从来没有用无党籍选过，徐耀昌从头到尾都是国民党提名的、 啊。中东锦就是用无党籍选，然后中间还跟国民党反目了。 中东锦现在如果要回来国民党的话，你们同不同？ 我个人认为不要回， 他现在不是回来，他现在正在打这个诉讼， 对啊， 叫做党籍无效的诉讼， 他觉得 他觉得国民党这个党籍的处分是有问题的，而且听说 就是双标啦，提出的就是花莲的那个例子嘛，就是国民党你同样的这样跟我一样的东西，就你没有开除，就为什么是我开除？所以你国民党要必须面对你自己对于党内同志双标的问题嘛。所以人家今天中东锦会去提起诉讼，就是你国民党在处理这些事情中，永远是两套标准嘛，永远是随自己主席的意思去做提名或不提名的决定嘛。这个你要说清楚，因为你自己都解释不清楚为什么是双套标准。 是刚觉得好为难呢，我又不是朱立伦，干嘛？ 很简单啦，我觉得党有党规啦。因为民进党里面啊，从过去曾经犯案的，后来参选的也不少啦，只是我们这边没有列出来啦。也 比起来你们自己多好不好， 所以我是觉得就是两党要比好不要比烂。好，如果说两党的机制里面过去曾经犯任何的，比如说现在说有涉毒的啦、枪啦，然后这个甚至一些其他重大刑案的都不予提名，如果是变成一个都共同的合作一起做的标准，我觉得这是政治的提升哦。 对啊，所以国民党还是要面对啦、啊、来来 我们国民党本来就要面对问题啊。 来来， 但是你已经检视民进党， 我 民进党就 民进党都拉稀，今天提了这么多委员签名的东西，那国民党 送进去， 不是我是说国民党不会挡吧？ 不会挡，不挡。 OK， 送进 去 我会挡。 啊，这是我 的你的逻辑，你可以帮立委表达吗？ 没有，我可以支持以党立场，我总是个党。 我念一下好了，好不好？因为呢，这个罗志政委员等人为了扫除黑金势力介入政治，防毒涉黑金枪毒者影响公共政策，哦，所以说本来的黑金枪毒哦，前部分我认为国民党应当了，好不好？接下来。由违反反渗透法、国家安全法、国家机密保护法、国家情报工作法等侵害国家法益者，亦不登记为候选人，这部分国民党也愿意吗？ 愿意啊，为什么刚好？而且你看， 司法议员我可以达成共识， 而且司法的很多的，像昨天也有一个案子，就是收新党的支持者一个义工。那我是觉得国家的机器啊，有时候在搜的时候，也要有一些相关的程序 SOP 要齐啦，不要让有些被搜的人心生恐惧。我觉得这是也是要国家机器在使用的时候要注意的地方。 来，维志哥来补充。 你这个动不简单吼，自己乌金拢讲别人乌金啦，自己贪污讲别人贪污啦，自己贷款拢讲别人贷款，自己双标拢自己讲别人双标。迄刚林林务啊，你讲的这资料。刚刚当选的那个全党议员的885位里面，136位有案底，其中讲几个，其中讲65%，77%嘛哈，内底甲哪一个关系讲高达70几%啊？拍摄那个这个数据是骗不了人，迄个黑底拢在恁家。我咧讲吼，这就是民进党甲国民党吼，恁家人压败的所在，人国民党是安尼啦吼。我若是假戏假吧吼，我吃香喝辣，我吃肉，旁边人都喝汤啦。这共犯结构在搞社会啦，我来记一下咧，这个 台中啊，应该是婚姻这边被搁调去定位哈，这个欧良老大哈，欧良老大，我们叫做沈宗龙议长，沈宗龙议长哈，他这次也是支持张立善哦，但是大家都不知道讲过去年轻时代，沈宗龙议长竟然是跟阿 B 也是死对头，他直接开枪，少年男性跟阿 B 也开枪，阿 B 那是冰锥搞起大枪，枪大雕起呢，结果这个沈宗龙议长就被他是从那个土库镇代表，一直到土库镇镇长。一直到议员，一直到哦，这完整资历啊，哦，结果呢，他在那个狱中里面还被截球，过去有那个哦，好厉害哦，那个应该是云林的哈、哦，那个一个某某的乡长把他截球，哇，我够大，我够大条哎，好来了，这当中都比哈嘛比哈，透过纵贯线捞端哈，嘛给就清标端林清标林老大，然后清标端的做仲裁讲会安尼啦，不正地大家合作啦。啊你若无你若遮咧吼，咱遮出身的人吼，兄弟纵贯所海所出身的人，若无安尼处理吼，你要算一个好啦，叫合作啦。所以这个沈宗龙议长就从此平步青云啦、啊。一概退咧韩国瑜议长从那边调的时吼，伊讲韩国瑜一定调的，这忠贞的国民党党员，你看人伊乌道的吼，还是讲这兄弟人，你做工课是规肝老肉掌，大家拢雨露均沾啦。啊，民进党这点较无啦，派系吼，家己摕家己分啦。这点唔知好歹唔知啦，我们是支持哈、哦。刚刚跟司长这边讲，如果要支持个告呢，支持排黑条款，凡有犯罪者、前科者哈、哦，本人及直系三等亲，给拢规矩拢卖算，拢卖算。那我今麦请你后话出来算啊。我是黑道的哈、哦、某某的议长哈、哦，但是我如果真的排黑，这不能选，我可能叫我的那个 小弟。 然后我就举一个例子好了。 我的干部。 来，今年年初我们，今年年初不是帮林靖宇助选，那时候哈、哦，陈柏伟哈、哦、被酸。李桂群修敌挂起，小英社会台中执行长，我替两个人，替引这民进党的走，一点啥，这个当总部走算，这两个我想功夫啦，一个陈柏伟，结果呢，今年年初这个严宽仁不是输了吗？严宽八万多票，其实他们伊的基层票不走去呢，都不走去，我你就调啊空定调啊定啊足在啊，啊个谁人叫左冠廷你不？洪慈庸，我那裸干净裸一算，你知道？现场存在因为2018年台中市有个议员叫做何文海，以输黑的时代力量吴佩云哈输高票啦，差九票，哎赢九票，拍摄赢九票，后来他说自嘲他高票当选啦，哦这边都卡几票，结果我就很担心洪慈庸会不会高票落选，还真的输900票，后来一问，原来杨琼英让你地方迄基层的组织，包括这样海线三线这样来到三江，结果杨琼英人就是又把病都转来。洪慈庸做好好啦，做那个医院啦，做在桥啦，做在路，没有人在讲，都没有人在讲政，都没有讲政策，这就是国民党跟民进党的差别地方。那这个如果排黑条款能够做的话，我刚是刚刚讲的，我也很感动。如果你们的前主席江启臣跟我是好朋友，如果您这优秀的人，这栽进的人出来选总统，出来当什么，我们都觉得支持。不应该黑道在台湾里面还如此的张扬。我你讲吼，邓启当当然来加威呢。所以拜托一下，如果民进党跟国民党玩真的，下一届开始的架杠排除这些黑道，无你习惯变阿嫁囡仔啦，我们阿嫁好性，哦，都会做局丢做管丢，这是台湾价值吗？拜托一下，两党来玩真的。 来，一三哥，我要请教一个问题是齁，当然这个蒋万安他的小内阁也都还在筹组中了齁，不过我跟你讲，我觉得妙的是你起码你就找自己人嘛齁，因为有太多是留任的齁，甚至传出有一个是环保局长齁，所以说什么蓝营内部啊齁，什么清洁队员不满啊，说蓝营内部说不投王宏威等等的齁，那我的疑问是在这边啦齁，他这个小内阁名单其实他不是主动公布，他是被出炉，就是怎么记者又知道消息了齁，那就传出来说李世川是要当副市长齁 ,OK, 好，然后市议员陈永德要接民政局长。但是呢现在这个都发局的局长、公务局的局长、地震局的局长、环保局的局长都会留任，他都要用柯文哲的人，这是政治的常态吗？ 第一个蒋万安可能自己没有人啊，第二个其实柯文哲其实到 打下去。三立新闻刘安健、尤若博 SNG 小组才报道。 好，那所以蒋万安可能认为他事务官出身，我还没有找到人之前，我就先任用这些事务官。那未来其实事务官也比较好瞧啦，就可以当成参事啊，哈，其他的位置，然后他再找慢慢的陆续的补人进来。但是林益华是，我觉得不好啦，他就年底就要选了，就又去当个一年又要补选，那又同一个选区又要选两次，这我就要跟王宏威讲。 国民党不要老是找不到人，然后叫黄鸿薇，他也不愿意啊，说真的他也不愿意选。他在之前就说，因为我12月25号要就职，1月8号要投票，选民会认为如果我25号就职，1月8号投票，我没有辞职，叫做没有决心，胜选决心啊。所以黄鸿薇，你真的不要转移焦点，转移焦点不能掩饰你绕跑议员的事实。所以你真正要解决你绕跑议员的恶名的话，只有学蒋万安，人家很有 guts 辞掉立委。你12月25号那天，我很期待你看到你收到你的当选证书，宣誓就职后马上宣誓不辞职。那你还可以展现说我一定会当选立委，所以我敢辞职啊。否则你就是觉得吴怡农会当选嘛。那如果你连你都觉得吴怡农当选，当然选民都要支持吴怡农嘛。所以让国民党很难过，你看刚才那个志刚那边讲黑道的问题，讲了都是因为你为了转移焦点然后去讲了黑道的问题，你又为了讲转移焦点讲核二核三问题，就现在党内聪明的不帮你变了，就你自己变不好。我觉得你有如果有 guts 这么支持核电啊，你不要说去讲人家核二核三研议，哎，真的核二核三是比核四还要危险。为什么？因为那个旧型机组。 王宏威可以找黄世修来讲这一点。 对， 黄世修帮他讲好讲满。 黄土条可能是已经是做他总干事，不然怎么会提这一条来转移掉？你如果有 guts 真的，人家提松山迁建，不然你松山迁建之后你盖核电厂，你敢不敢？看还会有人投你票？一定没有，不要把人给 因为是不可能吧？ 不可能，但是我要讲说，哎，你把人给马基。你不要讲，你刚刚讲的核二、 口水、 核二、核三，人家在屏东、在新北，你就讲人家说可以延 立法委员就有责任， 然后你自己台北市盖，你就说哦不行不行， 怎么可能？ 你不要把人家那西北料啦，改一那弄， 不要转移焦点， 这个转移焦点我不能，所以我不要让黄鸿薇 尝试 转移焦点 啊，要点 请他不要再讲一家点了，他唯一要面对这场选战，其实他只要面对一个问题，12月25号。你愿不愿意辞掉你的议员，展现你的参选决心，说我会当选立委，只要大家选民看到你12月25号你辞掉议员，大家都会投你啦，我相信啦，吴怡农可能都会觉得哦你哪家勇敢，也不太选不太敢说不知道怎么回应你知道吗？所以请不要转移焦点，我再说一次，我每一次都要再说一次，12月25号我期待看到王鸿薇辞掉他的议员，展现他有当选立委的决心。 这个其实是跟思刚哥第一次发言的呼应哦，因为他说他呼吁高虹安要辞掉立委，对不对？ 好，他已经当选了。 不是，对对对，不是我的意思是说，因为呢，你认为高虹安如果心里坦荡荡的话嘛，哈，他就可以这样做嘛。那其实我觉得王鸿薇他有胜选决心，他有那样的必胜决心，他也应该要做同样的事情啦，哈。来，我们再来看一件事情哦，将军是这样，因为赖清德副总统哈，他要去下个礼拜，他现在确诊中，那他下礼拜他要登。就是民进党的党魁，好，那这件事情呢，就代表说民党可能2024他其实是定于一尊，好，就是赖清德应该没有问题了。但可是在这边啦，哈，费鸿泰就见缝插针啦，哈，他就讲说，哦，赖清德选党魁之后，那就是要职工总统喽。2024台湾是要选一个会和平的，还是要选一个泽伦斯基？ 哇，这实在这个是称赞还是毁谤我不知道齁、 哦。这个称赞吧。 如果今年的2月24号泽伦斯基选择的是跟阿富汗总统一样的选择。 绕跑。 带着大量的美金黄金直接包机绕跑。那时候不是没有绕跑机会哦。美国有问他要不要流亡政府。美国有问泽伦斯基你要不要跑。泽伦斯基给的理由是我要跟我们的国家的人民共存亡，我不会跑。诶，这是何等的气魄啊。那你说要选一个台湾的泽伦斯基，哎，如果真的选出来台湾，那才叫有保障。为什么你知道吗？中国为什么会欺负台湾？就是你软的跟豆腐一样，凡事问你，哎，你不裁军，我就要加强我的军备，好，我裁。你的飞弹太多，我就要打你，好，我撤。哎，这是谁？这就是当时阿富汗那个总统的做法嘛，对不对？美国人给他多少新先进的武器、先进的飞机，最后这些武器全部交到塔利班手上，你知道吗？最先进的直升机、最先进的火炮、最先进的车辆、战车，全部都到塔利班手上。各位，你如果要怕战争，畏惧战争，战争就会找上你。我跟你讲，我长期在讲鬼故事，你知道吗？因为我在军中撞过不少鬼。鬼，我跟你讲，鬼这种东西，我告诉你，你怕鬼，鬼就要吓你。 为什么你知道吗？鬼跟人一样，鬼的前身是人嘛。当他吓你这个人说一吓你就跑尖叫，哇，太好玩了，你知道吗？那个鬼就专门在吓你。所以很多阿丁哥说，哎，为什么我一直撞鬼啊？我每次看到鬼都吓得我到处乱跑。我说因为你会尖叫，实在太好笑了，你知道？鬼不吓你吓谁？国防事务也是一样。当你没有勇气迎向敌人，当你没有勇气保卫国家的时候，我告诉你，中国的解放军、中国的习近平这些领导人，他不打你他是智障，他不打你他是笨蛋，不打你是白痴。所以我觉得台湾没有和平与战争的问题，台湾只有勇于面对战争，准备好对抗敌人，这样子才能够争取来和平，而不是贵来的和平是挺身捍卫而来。学学我们的祖先，学学823炮弹这些英雄，学学古宁头这些烈士，这些烈士是换来台湾70多年和平的真正的英雄。所以你要当英雄还是要当狗熊？我觉得费委员你已经把答案讲出来了。 好，来邝哥，我请教一个问题，是这样的，我们刚刚讲到已经延伸到2024，那其实你看国民党在干嘛？一直是在助瞎嘛，他都故意有一种就是贴标签一种诽谤啦。可是我们再来看的是，我觉得这个一个比喻啦，也是比喻的蛮我很难形容，因为如果你被人家称为是哥吉拉，你会开心吗？你被形容说你是那个金刚啊，大金刚，你会开心吗？然后另外一个是狮子王，这个是尤英龙，他是台湾民意基金会董事长，他说呢，哥吉拉就是柯文哲啦，大金刚啊就是侯友宜，狮子王是赖清德，他说2024大概会是这样一个猛兽跟怪兽， 感情出轨第四。 哥吉拉跟大金刚都是不存在于地球上的怪兽 啊！对，你觉得他已经有在做一个这个评价就对了。 尤英龙可能有至亲在民众党服务嘛，所以我们也就不怪他了。然后帮自己人讲话总是好的嘛。我觉得2024现在去谈，我只能确定国民党、民进党一定会有候选人，但是台湾民众党会不会有候选人，我不太敢确定啦，因为说实在的，柯文哲也不是笨蛋。12月25号之后他就是个光棍党主席，连高虹安都可以不理他了。你觉得他以他今年在全国的得票率，我不觉得他出来选总统有任何的机会耶。当然他如果不想浪费那张门票的话，的确是有很多这个穿梭啦、合作的空间啦。可是我觉得对于总统选举跟立委选举，因为合并举行嘛，对于国内两个大政党民进党跟国民党来讲，不会有一个政党说我愿意把总统让给你柯文哲选，我来当副手的啦。我想应该不可能， 不可能， 基本上不可能啦。那你柯文哲除非你愿意当副手，你也许跟国民党还有谈的空间，跟民进党是不用谈的，想都不用想，不会有人跟你谈啊。你可能跟国民党还有谈的空间，或者说那你只好去鼓动郭台铭代表你台民党出来选总统。我们想起的排列组合大概就是这样子嘛。所以你说什么哥吉拉、大金刚、狮子王，我是觉得不太可能了。那你如果觉得这三种对战好看，我觉得一点都不好看，因为我看过哥吉拉大战大金刚，狮子王没事来参与咖干什么？而且不是你狮子王这个角色，你光怪兽 里面就 对怪兽跟猛兽就差很多了，所以不要做这种比喻了，这个不像学者了，不好了。 一三哥科学家了，好，那你自己看柯文哲他的盘算。 失去市长位置的柯文哲，只不过是一只小鳄鱼。 小鳄鱼 留在市府里面的侯友宜，只不过是关在笼子里面的猴子而已。我的意思是说，是不是侯友宜？侯友宜出来，当然是大金刚。但是是不是侯友宜出来，我觉得打一个问号啦。那柯文哲失去了市长的权利，失去了市长市府的资源，他只不过是一只小鳄鱼，甚至有人说是小蜥蜴啦。但是我觉得蜥蜴比较可爱，所以还是鳄鱼好了。 好，来，柯文哲说过很多的金句齁，不要打错字，是惊吓的惊。其中呢有一句齁，是现在情势里面齁，他感觉好像是要提前铺梗。不过已经过了一阵子，是不是当初的我们都没有听懂呢？到底是哪一句齁？柯文哲说过公款私用很正常。那你再来看看齁，熊熊江青山他挂在高虹安国会办公室当助理领薪水的期间，但是我人都在随行跟拍柯文哲，而且呢不分是民众党的行程还是市政的行程，他都跟。国会薪水是不是公款？去拍柯市长或柯主席是不是私用？那不要说齁，高虹安当选新竹市的市长笑不出来，这把火烧啊烧啊烧，搞不好最后牵连柯文哲他也会笑不出来。有一点法治观念的人都会知道，公款私用一点都不正常，而且是会被抓取关的。下个礼拜同一时间锁定新团加油，我们再会。 门口一路。